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回啊，我上这个外国旅游去，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参观人家那个果园，哎，带着我们参观的这个果农啊，一边说一边走，在我们国家呀，橘子有足球那么大，香蕉树就像铁塔那么高。说着说着呀，我们有一个团员让一西瓜给绊倒了。这果农大声的喊啊，别踩坏了我们的葡萄啊。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主持人韩健。当然了，人那个果农啊，人是开玩笑啊，挺幽默的，可他要是当真事儿似的这么宣传，那就是说谎了。爱家小区小何他们家呀，这个小何在询问欢欢最近的学习情况，也由此开始了一番真真假假的对话。 儿子，寒假课外班那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出来了，老师说我的得了96分，是全班前3名。 那不错呀。哎，坐你边上那钱雷考怎么样啊？ 他作弊了，不过呀，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诚实的。 还作弊了，怎么还诚实？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去老师办公室交作业的时候，听见老师跟他说，你这次考试是抄别人的吧，整篇卷子跟别的同学一模一样。 那钱雷怎么说的？ 他说我是抄了，但并不是全抄，于是老师就让他指出哪儿不是抄的，有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都一模一样了，那还能有不同？ 结果钱雷就指着他卷子上的名字说，我的名字就不是抄的嘛。 嘿，那他平时上课怎么样啊？ 应该就是看课外书，玩游戏的时间多过听讲，也就是不说谎这点还好。 怎么叫不说谎这点还好啊？ 那次上地理课的时候，他又在闷头玩他的游戏机，这时候啊，老师突然叫起他来问，第3题，我国山西大同有着丰富的什么资源，你填的是什么？ 哎，不就是煤吗？他怎么答的？ 我看了一下他的书，这道题呀，还空着呢，我本来想偷偷告诉他答案，没想到他诚实的说了没填。结果老师说回答正确就是没填，没这种资源。 这么个没填啊，这不是误打误撞吗？不过呀，他倒也是实话实说了。 还有一回语文课呀，他忘了戴眼镜了，结果根本就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内容，这时候老师又叫他来回答问题。 这回问的什么呀？ 老师问他黑板上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前来努力了很久也没看清楚黑板上的内容。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如实说了呗，老师看不清。结果老师说正确，懵懂啊，就是这个意思。 啊，说真话又蒙对了。 哎，虽然这都是误打误撞，但是也都是说实话不说假话的结果。那天我儿子那儿正看着书呢，看着看着问我，爸爸，三人成虎是说三个人在一起就能变成大老虎吗？我告诉他呀，这个成语啊是说三个人谎报集市里头有老虎，听的人呢就信以为真了，就比喻谣言多人重复，就使人信以为真了。当初马季、刘伟、赵岩、姜昆就有一段相声表现了这个荒诞的故事，下边咱们来听听这段传谣。 昨天晚上 啊，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啊，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吃饭。 您等会儿。 怎么？ 请谁吃饭？ 侯宝林呢？ 不可能。 怎么了？ 侯先生不在了。 上哪儿演出去了？ 那是演出干嘛呀？ 啊，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侯宝林。 真的吗？ 那没错啊。 侯先生什么样？ 老太太。 那人呢？ 哎，我跟他关系好 啊。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啊。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相声界 熟人多呀。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我最好的关系 啊， 铁哥们儿。 谁呀？ 马季啊。 跟我关系最铁。 你认识马季 啊？马季啊，马季最近出事儿。 出什么事了？ 马季他啊，昨天晚上回到家， 嗯， 一不留神啊，噗， 怎么了？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怎么？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呦呦呦！ 这老头，哎，那位别走啊！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不是， 哎哎，别走，别走。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老头， 哎，您好，您好，您又来一个自来熟。 哎， 啊，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今年80几了。 什么眼神？你这是？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啊，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哎呀，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是啊， 知道吗？ 怎么了？ 出事儿。昨天晚上 啊， 马季刚到家 啊， 一不留神，噗 啊下了一个鸡蛋。 你也知道啊？ 我知道， 造谣。 那 陈坤说造谣，其实是这么回事 啊。 马季刚回到家，一不留神 啊， 噗 啊 下了个鸭蛋， 真的， 咸鸭蛋。这咸鸭蛋， 别说了 啊！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不是没错啊， 像话吗？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有人看见了吗？ 啊、对呀、啊，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什么了？你 我真是我找哎，甘总哎，我这有新闻， 哎，好，老头，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那工作呢。 还在这工作呢？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打听谁？ 马季，您认识吗？ 那小子我不认识。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 啊？我就认识姜昆。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俩小子，你 知道吗？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怎么了？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 啊， 吓死他，他不理我。 你原谅他 啊， 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是，我也知道。我咱不说他了 啊， 咱说这马季。 马季，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认识。 我告诉你 啊， 马季最近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马季啊 啊， 马季那天啊。他蹲在那块儿，跟他使劲儿 啊，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 啊， 你觉悟不高。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对不对？ 对不对？ 哎， 下的是鹅蛋。 我去，事儿大了又。 对啊。 啊！ 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 啊！ 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 啊、 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行，这不大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呢？ 你看见他下了吗？ 我看见了。 他下了个鹅蛋吗？ 下的是鹅蛋。 不可能！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你怎么知道马？你认识马季吗？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这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我造谣啊！ 你真是马季？ 啊， 相声演员？ 没错，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太对了！ 下一鹅蛋？ 这多着呢！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你怎么太固执？你 听谁说的？你 我说的你都不信 啊？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我问，哎 啊， 有人说你过来，来，你问吧，对不对？他不信，你说 啊， 怎么样？下蛋了吗？ 哎，啊，是。 你听谁说下蛋？ 我听人家说的。 你也听人说的 啊？ 你听谁说的？ 我听那，哎，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你说 马蹄下蛋，你听说了？ 是我听别人说的。 你全听别人说的？ 是啊。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我跟您说，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 哎， 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 是， 但是他这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你是不是你告诉我的？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就是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蹄 啊， 马蹄他是这个大腕儿 啊， 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没听说。这叫什么根据？这叫 啊！ 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我听他说的呀。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啊，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了。 没听说 啊！ 你听谁说马鸡下蛋了？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上海人说马鸡下蛋吗？ 上海话管马鸡叫什么呀？ 叫母鸡、啊。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他根据是这个呀！ 啊， 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下蛋是下蛋啊， 下了，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哇，更值钱了啊！下恐龙蛋， 啊、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 啊， 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 哇， 好容易把它逮着了，一看、 啊、 这猪没脑袋， 没脑袋，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流圆， 啊、 那嘴一张瓜。 哎，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啊， 这小猪没长脑袋， 没长脑袋， 吃东西特别香， 特别。的家 那他嘴在哪儿呢？ 全长你们这儿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欢欢在学校里的事儿啊，让小何觉得这教育真是个大问题。其实不光是欢欢的同学，你就算是欢欢，也得要教他做个诚实的好孩子，不是？也许您纳闷了，欢欢这么乖的孩子会说什么假话呢？哎，您听听吧。 欢欢，你上二年级的时候就说过谎，现在可不能再犯了啊！还记得那50块钱的事儿吗？ 什么50块钱呀？我没印象了。 哎，我记得那是周二，你跟你妈说明天老师要交春游钱，一共是50块钱。 我妈这么疼我，肯定会给我的。 是啊，你妈从那兜里掏出一张50块钱，就放你书包里了，还嘱咐你啊，小心点，别弄丢了。 后来我就交给老师了呗。 哪儿啊，是你记错日子了，老师啊是让你周五交。 那我就先把钱还给妈妈，然后周五早上我再要呗。 现在你明白了，可那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做的啊。 我还拿着钱不还了。 那倒不是，回来以后啊，你妈还问你钱交了没有，你说没交，先还您吧。 我这不是还了吗？ 可是你交你妈的是47块钱，你妈就问了，哎，怎么就47块钱了？ 我怎么说的呀？ 你说，妈妈，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丢了3块。 还是让我来告诉您那3块钱的去向。其实啊，就是欢欢在小卖部给花了。现在要是您的一位朋友说您经常的说瞎话说假话，而且好几代人都有这习惯，您会什么反应啊？我想肯定是勃然大怒啊。不过有这么一个人呢，在别人说他是假话世家的时候，一开始挺气愤的，可后来呢却承认了。这怎么回事呢？一块来听听牛群冯巩和说的相声假话世家。 你看，你从大家啊这个掌声，热烈的掌声，你听出来了没有？ 怎么样？ 大家喜欢你、 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为什么呀？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擅长说假话。 那 哎呀，说假话。 等会儿 啊， 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哎呦，你这有传统，你家庭影响很重要，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哎呀，老爷子慈眉善目，说起假话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你认识我爷爷吗？我爷爷是老红军老模范，知道吗？ 啊，老模范也就不说假话了。 好，既然话说到这儿了，你给我说清楚了，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说的什么假话，证明人是谁。你说得上来还则罢了，你要说不上来我扣你个诬陷罪，你要负法律责任。 哎呦，急了急了，你看我这跟你说，你这你说迟到了，你这我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说。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儿咱自当没有啊，那以后咱谁也甭提了。 别点，你就今天非说不可，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 非逼我说， 你非说不可，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来吧， 你听着 说。 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马匹吃光了，草根吃光了，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大伙儿是你推我让，谁都知道吃下去意味着生存，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你爷爷一拍肚子说了一句假话。 怎么说的？ 我吃饱了。 感情说的是这，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呀？ 这不算是说假话， 那这叫说实话。 不是说实话， 那这叫 说瞎话。不，我爷爷虽然说的是假话，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为什么？ 我听着别扭。 哦，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你就别扭。 嗯，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你这不活得挺痛快吗？ 那怎么说话呢？这是 不是，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什么性质？ 你爸早在解放前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对不对？ 对啊， 打入敌人内部，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要求打入林海雪原，和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对的那个话简直太精彩了。 跟土匪爷爷说假话， 岂止说假话，那就是黑话了。 怎么说？ 土匪头子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怎么问？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莫喊莫喊， 这反骨是说话，谁也没有家。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完了？ 防冷土的辣。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我爸爸杨子荣是。 那就是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是不是？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你所以不知道。到后来解放前夕，是吧，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又到了四川重庆，由于叛徒的出卖，你爸爸不幸被捕，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 我爸爸还哪儿都去， 在刑场上为了配合越狱，根据党的指示，你爸爸突然装疯卖傻。 这甭问啊，这华子良这个人物啊，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哎，一点不假。 我说 啊， 这些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你甭说你了，有些事儿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啊，这话说的了，是你妈了解你爸，还是我了解你爸？ 那么您说呢？ 哦，都不了解，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了。 嗯， 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是 最使你爸爸痛苦的，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又不能解释，在渣滓洞天天疯疯癫癫跑的时候，多少人指着他脊梁骂他软骨头，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怎么评价的？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实话 啊， 几十年如一日的编瞎话，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算了，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 我 一猜就是你，他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我跟你说，我最感兴趣的啊，就是他爷爷说假话，他爸爸说假话，到他这辈子，哎呦，他还这么会说假话。 什么事儿都有个遗传嘛，是不是？ 真的，关键是他这个假话好啊， 哎， 从小说假话，长那么大了没说过实话。 不，甭假了啊，这话过了，我不是谦虚，我偶尔的也能蹦出两句实话来。 不，你就说你打麻将吗？哎呀，他打起麻将来，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精光。 我就是手太臭。你这夸我呢？这是 不是？就是那回那年冬天，哎呀，寒风凛冽，你输精光，钱都输光了，衣裳也输光了，他爱人气得鼓鼓的，瞪着眼睛一拍桌子，你还回来啊？我算倒了霉了，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儿，你胡说，你给我出去。 我上次赢钱他不这样。 咱们离婚。 麻烦了， 要换别人非傻了不可，就得说你呀。 是啊， 哎呦，当时来个先声夺人，一下子把你爱人吓了个一激灵。 我说的什么呀？ 住口！绝不允许你们污蔑我搞改革。 我先把他镇住了，咱们后来再编。 同志们，为了改变我们厂的落后面貌， 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嗯， 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呢。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着呢。 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我们围坐在操场上都冻成什么样了？张师傅那是我的老师啊，从我一进场他就带着我，师徒如父子。可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儿， 怎么着？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儿，我就把大衣脱给他，让他暖暖身子。 嘿， 小赵刚是个孩子，学徒工刚刚进场啊，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儿， 怎么样？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儿，我就把西服都脱给了他。 嗯， 老王师傅60多岁了，退了休了，还在发挥他的余热。他是有胃病的人呢，可我这么一看， 怎么样？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儿。 我们这开背心展销会呢，这是。 我把衬衣衬裤都脱给了他。李大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儿子就要面临高考，她也来跟着一起研究开会。我这么一看呢， 怎么样？ 她只穿了一个背心儿。 我们这大姐啊，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我要把鞋脱下来， 干嘛？ 套在她的鞋上，多一层是一层。 对， 小杨子负责记录，手都冻僵了。我一看，我把袜子脱下来，让她当手套。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天再冷，地再寒，为人民服务心里甜。 没错， 只要同志们不挨冻，我宁愿天天光着腚。 我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我冻成这样我都能忍受，最是我痛苦的，你老以为我跟你说假话，甚至在你的影响下孩子也这么认为。每次我跟孩子说一句话，孩子都要去问你，妈妈妈妈爸爸，这句话是实话吗？你怎么跟孩子说的？ 怎么说的？ 你说你爸爸的话你得反着听，他没实话。你说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没法活了，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走了。说着话你就要出门啊，你这一出门，你爱人刚刚要追你，你儿子说了一句话，你爱人就打住了。 他怎么说的？ 妈妈妈妈，你甭害怕，我爸死不了。 怎么的？ 他没实话。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牛群冯巩和说的相声《假话世家》。焕焕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有一天跟这个小何说：“爸妈，幼儿园里的老师总骗人。”小何一听吓一跳，心说怎么能有这样的老师，老骗人骗孩子？赶紧问他：“哎，这老师怎么骗你们了？”“老师昨天说6+1=7，今天说5+2=7，刚刚放学的时候又说4+3=7，他老说谎。”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您听到的这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来欣赏一首锦绣二重唱演唱的《讲真话》。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听小何一家的故事。 我爱的人撒谎，你说不爱我才爱上他，和变心不一样。看我已经很傻，还逼你要回答，只是我真的不明白啊，能不能不要怕讲想的复杂。